平凡的我们，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。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。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点半那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吧，敌人杰作中间，远方他站旁边，狗头事业眼珠子乱转，敌人杰敌神当敌的经典啊，万幸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进入伏天，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炎热，热的人燥得慌，火气也大。哎呀，这不，狄仁杰和元芳正在院里拿着蒲扇纳凉，小乔就怒火攻心地跑了进来。 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 这怎么了？这是？ 真是背，气死我了，一点都不开心。 哎，快来说，怎么背了？ 是这样，市集上有一个卖杂货的瘸子，我跟他吵了一架。 为什么吵架？ 就是为了给小环买礼物啊。 买礼物？ 哎呀，我还是从头说吧。就前些日子，北街上搬来了一个冷公子，就买了北街靠西的那个空房子，估计他买了大房子照顾不过来吧。这两天就招聘了一个管家和几个打杂的，小环就应聘成功了。 好事儿啊。 是啊，我正好在集市上买东西，就在那瘸子的摊位，小环过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。我想着那就把刚买的一个簪子送给他当做贺礼吧，结果那瘸子不干了。 瘸子不干了？ 可不是啊，我跟我姐们聊天，有他什么事儿啊？他倒急了，生抢，你知道吗？ 那你们就吵起来了？ 肯定啊，我都付钱了，他也找零了，这簪子就是我的了，银货两起，懂不懂啊？哪里还往回抢的呀？ 哦，那他为什么抢啊？总得有个理由吧。 哦，他好像是跟那个冷公子有仇，说自己的东西就是砸碎了也不能给他家里的人。小环也不是他家里的人啊，他就是应聘个工作岗位而已。 啥仇啊？ 那谁知道啊，什么仇跟我们又没有关系。就说这事儿是吧？ 他不地道吧？ 那最后怎么解决的呀？ 那最后，那什么，我先做饭去了。 不是，回来。最后到底怎么解决的呀？ 先做饭。 正聊着，突然听见前院一阵嘈杂，原来是有人前来告状。狄仁杰忙招呼手下开堂审案。前来告状的是一位中年男子，穿着得体，就是脸上一片焦急。 大人，您可得为我做主啊！ 不急啊，有事慢慢说。 我是北街冷家新上任的管家，姓戴，我要告我们老爷，求大人做主。 哦，你们冷家的老爷是那个高高瘦瘦的冷公子？ 没错，就是他。 哦，那冷公子怎么了？ 他是个大骗子。 那冷公子到底做了什么了？ 他一周前贴出一则招聘启事，招一个管家，几个杂役。 啊，这事我听说了。 我就去应聘管家了，凭借我出色的个人能力，良好的职业操守，我就应聘成功了。干了一星期，整理账目，调配好人手，行政人事财务一肩挑，付出了我一片真心，结果就被他给骗了。 哎呀， 他根本没有说实话，这个招聘就是一个阴谋，他们家里不干净。 哦， 我这个人吧，非常重视五行八卦，就算来告状，我也是看了黄历的 啊。 他承诺家宅清净，结果经过我一星期的观察，这宅子是闹鬼的。 胡说，这个世界上哪里有鬼嘛？ 有鬼不要紧呢，趁机制造阴谋就不对了呀。 不是，没鬼，不，你先等等，你这个侧重点好像有点混乱了。你说经过一周的观察发现宅子里面闹鬼，那这个鬼到底是怎么闹的呢？ 我每天临睡前吧，会结算一下一天的流水，结算后就把现金锁好，第二天早上清点的时候，现金突然就少了2两碎银，第二天也是如此，第三天仍是如此，即使我把房间锁上依然如此，肯定是有鬼呀。 哦，每日现银都会少2两，有贼？ 一开始我也怀疑过是进贼了，但是如果是贼，为什么不把现金都拿走啊，却只拿2两呢？如果是贼，门窗柜子都锁得好好的，也没见过破损，他又是如何进来的呢？ 那门窗等钥匙除了你之外还有谁有备份呢？ 只有冷公子有备份，但他面试后就再没回过宅子。 再没回来过？ 是啊，您看，他必然知道这宅子不干净，所以自己从来不住，这招聘彻头彻尾是一个阴谋啊。他明知道这宅子不干净，是每天莫名丢银2两，所以他招聘了管家，好把丢银的锅丢给我背。月底核算，这账必然要算在我头上啊。阴险啊，大人，您得为我做主啊。 那他们家还丢过其他什么东西吗？ 没有，只是2两碎银。这些碎银我都做过十字标记，确实是每日少2两，门窗都紧闭，肯定是有鬼呀。 根据管家的陈述，冷家所有经手的现金银两都被他做过十字标记，似乎真有一位内向矜持、患有强迫症并且略微贪财的鬼在每天晚间光顾冷家。狄仁杰自然是不信鬼怪之说，打算晚间派元芳去冷家查探一二。 这时小乔端过一盆面条，让大家先吃了饭再干活。 头伏饺子二伏面，刚过完水，赶紧吃啊，别坨了。 啥卤的？ 西红柿打卤面。 这西红柿咋是黑的呢？ 黑色入肾啊！你看，黑芝麻黑吧，黑枸杞黑吧。 大人的求生欲杠杠的。 哎呀，行了，我知道我这次没成功，你们就凑合吧啊！晚上我再做一次。哎，元芳，你把我那钱袋递过来，我去市场再看看，顺便再买点肉什么的。 哎，好嘞，接着。 嘿，我让你递过来，你瞎扔什么呀？迪迪，你也不管你这个手下啊！ 我错了，我捡。哎，这个碎银， 大人，怎么了？ 你看这个碎银，有一个十字标记。 哦，还真是啊。乔妹啊，这个碎银是谁找的 啊？就是今天早上跟我吵架的那个瘸子啊。我今天就买了那一个簪子，生了一肚子气就回来了。 方，看来你需要先去一趟市集了。 元芳问清楚具体摊位位置，就赶去了市集，果然在那里看到了小乔口中的杂货摊儿。摊主是一个年轻人，穿着普通的棉布长衫，坐在椅子上，椅子旁边放着一只拐杖，想来便是小乔口中的瘸子了。元芳假意挑选一会儿，随即掏出一块银子结账。 老板，我们没零钱了，你能找开吗？ 能，等一下我给你找。 元芳眼瞅着他从摊位旁边取出一只零钱箱，那里边散落着很多碎银和铜板，随着老板手在里面翻找，元芳很快就发现了几块银子带着十字标记。 老板，别动啊。你看这是什么？ 钱。 错，这是证据，我现在怀疑你跟一起盗窃案有关，请跟我回去协助调查。 你有病吧？ 怎么说话呢？我有证件，跟我回府衙。 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去？你说这是证据，怎么证明？ 连续两次在你这儿发现还有标记的世界碎银了，你别关盒子，我还看见第三块了呢。 那是我的钱。 怎么证明是你的钱？ 那你怎么证明你就是你？ 我？ 你怎么证明你妈是你妈，你爸是你爸，你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？证明有意义吗？ 这十字标记就是失窃的银两。 请你离开，别再让我说第三遍。 你敢做不敢当吗？我看啊，就是你每天去冷家偷窃碎银。 你说什么？冷家失窃的碎银？ 对了，怎么着？证据环我们已经掌握了，你承认不承认都得跟我回去。 你居然说我偷他的银子？ 对了， 我死都不会花他一分钱。好，我跟你回去。 元芳带着人回到府衙，对比碎银，确实是冷家管家做标记的失窃碎银，但这瘸子却坚决不肯承认。狄仁杰决定再好好问问。 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。 我叫吴晴，在市集卖杂货为生。 吴晴？方，那个冷公子叫什么来着？ 叫冷血。 好嘛，冷血吴晴，听起来好像是同行啊。那本府手中这两块碎银你可认得呀？ 刚刚那块是在我钱箱里，但你们手里那块非说是从我这里找零的，又有什么证据啊？ 把小乔带上来。 迪迪，我来了。 这块碎银可是从他的摊位找零得来的？ 没错，就是他。哼，原来是个贼。 你别血口喷人，我认得你了，你就是早上掀翻我摊位的那个人。大人，早上他掀翻我的摊位，摔碎了三件玉器，损失的钱你们得赔一下吧。 这乔妹啊，你掀翻人家摊位了？ 他掀翻了摊位撒腿就跑啊，我要不是腿，我早就…… 怎么了？掀翻就掀翻了，不就是赔钱吗？赔呗，我还赔不起怎么地。 小乔，赔钱的事情我们稍后再说啊。就说这个碎银，吴晴啊，你是否承认 他就是在你的钱箱中找出来的。 这我可以承认，但是钱确实不是我偷的。 那你就得必须说清楚了，这钱是从哪儿来的。 这 如果你执意不肯讲，那就没有办法洗脱你的嫌疑喽。你就是偷窃冷家嫌疑最大的一个。等冷公子回来， 我不会见他，我也不会拿他一钱银子。 你们之间的恩怨情仇呢，我也没有兴趣八卦，咱们就事论事。 我 好，那既然你实在不想说，我们就等冷公子回来。方啊，把他先收监。 等等，我说，但是你们不一定信。 你先说来听听。 我前几天遇见一个老神仙，送了我一个杯子，每天晚上把杯子里放上石头子，倒扣着，放在院里的大槐树下，人不能看。第二天石头子就会变成二两碎银，他说能持续十天。我一开始不信，但想着试试看也没坏处，结果第二天真就出现了二两银子，就是带着这个标记。我接着把杯子，就这么着，已经一周了。 哟吼，点石成金呐！ 这么神奇吗？这种杯子哪儿能买？我也想买一个。 哎，方啊，买是买不到了。不过今天晚上啊，你倒是可以去看看。 难道这世上真有点石成金的事儿？那杯子里怎么凭空冒出了冷家失窃的二两碎银呢？这个无情和冷血又有什么样的恩怨情仇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 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燕三一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诸葛小贝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冬天的黄连小肚里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来上了。 锅里搅一搅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啊。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鼓掌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汉少年郎。 人间啊郎， 哎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。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根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狄仁杰，来啊！ 我 师爷啊，乖，你下来啊，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！ 哎呀呀呀呀！不能说这个。 黄连小肚里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、啊、 怎么样 一里嚼一嚼 我不吃解药， 没用得着，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男儿也是条好汉、啊、 你吃吧， 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菊花店先走。 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为你下厨房啊。 哎，我说你点了他的穴，他还怎么吃东西啊？ 哦，我帮你把他嘴掰开。 老辛苦了，都咽。